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番外第22集，禁锢。看朝生忽然发现小赵的脸是微微侧向冬至的，但他落在地上的影子却不是。外面一片昏暗，会议室内却开着灯，四个人的影子要么在地上，要么映在墙壁上，也都各自分明。小赵的影子呢，却把脑袋扭向了另外一边，无比的诡异，而且不明显呢，但是还是被看朝生发现了。看朝生正要说话，肩膀却被长青按住了。 游戏还没结束，你屁股上长针了吗？安分点。 看朝生狠狠地瞪向长青，正要说话呢，却发现自己只能发出嗷一声。长青拍拍他的脑袋，大黄猫趴在沙发上就这么昏睡过去。冬至朝他们看过来一眼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又一次投骰子，小赵的点数最多，长青最少。 我不知道问什么。 你可以问我的身世。 你的身世有什么好问的？ 你们都看到了，刚才那位常女士是我妈，她只是生在大山里一个很普通的女人，没什么本事，早早就去世了。不过我爸却是一个妖怪。 所以你才能看出一些妖的原身？ 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妖物的气息非常敏感，而且我怀疑这本书的主人也是一个半妖。 小赵，你觉得呢？ 我咋知道？ 你不知道吗？ 小赵被他们高深莫测的神情搞得有些慌张，不知不觉地站起身来。 我当然不知道啊。 冬至指着地上说。 你都站起来了，你的影子为什么还坐着？ 话音刚落，长青就已经出手了。他直接冲向小赵，动作迅猛，但小赵咆哮一声早有防备，居然一窜就窜上了天花板，身体紧紧地贴在上面，眼珠变得通红，咯咯地怪笑起来。长手剑劈过去，天花板上的身影居然瞬间就消失无踪，令人无迹可寻，只留下地上的影子还在。长青朝影子走去，举剑要劈，却被冬至抓住。 那才是小赵。 长青一惊，有影子的是人，没影子的是鬼。小赵是人，当然有影子了，但是鬼剽窃了他的影子，跟他颠倒置换，自己在他的身体里把真正的小赵禁锢在了影子里。影鬼不是普通的鬼，他是枉死厉鬼被禁锢炼化，比普通的厉鬼还要难缠恐怖。这本书呢，就是为他营造了这么一个专属空间，他在这个空间里是无敌的，只要他不死，冬至他们就永远别想出去了。长青不得不在心里承认，冬至的观察入微，起码他刚才虽然知道小赵有古怪，但也没想到真正的小赵是在影子里。这下山以来，长青是靠帮人看相或者指点风水赚钱，遇到了看朝生这种有500年道行的蛟龙也嗤之以鼻，但在冬至面前，长青才真正发现民间藏龙卧虎。 徒弟都这么厉害，那冬至口中的师父又会是什么人物？ 地上的影子挣扎不休，像在无声的哀嚎。 小赵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但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，我们现在要把你的身体找回来。 影子闻声又是一阵剧烈的震颤，似乎是听懂了，影子的手困难地举起来，指向右边。冬至和长青倏地抬头，那里的天花板有一片突兀的倒影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后颈传来了一股阴寒，像是有人在脖子后面吹了一口凉气。冬至寒毛直竖，突然意识到 影鬼不止一个， 与其说他们在一本书里，倒不如说他们现在正在一个鬼窟里。 跟随着小赵交换身体的鬼影暴露。会议室内霎时万鬼哭嚎，天花板的灯跟电闸故障似的忽明忽暗，骤亮骤灭，配合外面无月无光的黑暗，十分具有鬼故事里的氛围，还是横死厉鬼的那种。这里头也的确鬼影重重，阴森的鬼气纵横交错，无数个声音在他们耳边层层回荡，凄厉惨绝，似在诉说他们生前的凄惨，想要把满腔的怨气都发泄在眼前的几个人身上。那些鬼气飞扑向程青，被他用剑荡开，但是大片的鬼影瞬间被剑气分化为小骨，从他们的脸上身上擦过掠过，留下刺痛的感觉。长青随手一摸，居然五指黏腻鲜红。长青是修行者，那些鬼气尚且能对他造成如此伤害，那对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小赵的人与影被撕裂开来，影子被冬至护在了身后，他则面对更加猖狂嚣张的鬼气。鬼影们从四面八方扑过来，想要将冬至身后的影子啃食吞噬。冬至手中的剑光筑起了一道气墙，将小赵的影子围起来，不让任何的鬼气接近。符火从冬至的手中被掷出，一化为三，三化为六，明光六合，诸邪退散，鬼气在凄厉的哀嚎中败退湮灭。愚者呢，纷纷往后逃窜，争先恐后的。小赵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脑袋微垂，嘴角咧开夸张的弧度，眼睛却散发着幽幽的绿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冬至和长青知道，那已经不是小赵了，只是占据了小赵身体的鬼。真正的小赵被驱逐到了影子里，如果任凭那只鬼继续鸠占鹊巢，小赵很快就会阳气熄灭，魂飞魄散。 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怎么不动手了？ 小赵低笑，笑声诡异尖利，让冬至差点想捂上耳朵。长青提着剑杀气腾腾地走了过去。 你以为我不敢动手？ 我可以在你杀我之前跟这具身体同归于尽，那个人就再也别想回去了。 冬至忙拉住长青，试图跟这只厉鬼谈判。 这位朋友，我说你占了小赵的躯壳也没用啊，你看他长得五大三粗，就知道是还没有女朋友的单身狗。而且你知道他的职业吗？他不仅是警察，还是经常在危险边缘徘徊的刑警。你占他的身体有什么用？比当鬼还难受呢。这样吧，你把身体还给他，我帮你超度，怎么样？ 超度？那还不是要重新投胎做人？你能跟阎王爷打声招呼，保证让我投生到一个富二代人家，我就去。 那你咋不说直接投胎变成美国总统的儿子？ 你办得到吗？ 大哥，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的规则，我要是能做到你说的，我干嘛还在这里抓你啊？直接翘二郎腿当个坐吃等死的富二代不是更好吗？ 那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要什么有什么，而我就只能被人比下去，被人看不起？他们什么都不用努力，光靠着家里也能走后门上个好大学，我长在一个没钱的家庭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是我愿意的吗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？ 脑袋中灵光一闪，冬至脱口而出： 你是苏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